507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听到的歌曲来自南方二重唱，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有人说 Eason 的歌能唱出人最抵触的内心，他的歌词呢深刻入骨，嗓音迷人，能治愈心里所有的伤。每个人都能从他的歌声里听出自己的故事来。听到这首歌曲，你叫张子林，我叫张子明，张氏情歌。 你 叫张智霖，我叫张智明，曾在某天你发现我，如兄妹的最初，度过相恋过程，化解伤客个性，期望会厮守，谁料分手，遥望你为谁心倾，是那张纸中吗？是那张纸得吗？是那张纸高吗？或成长成长成偶像，像这像那，你也张开心吗？你快张开手吗？张开腿吗？往那张台签那张纸出嫁，娶张智霖，你嫁张智明，曾在某天我盼望过，年轻想得太多，度过婚姻旅程，为那出身作兴，来那小手灵活抖手，男或女亦叫张英，是那张纸欠吗？是那张纸干吗？是那张纸单吗？或成高成瘦成司徒贵宾张道，那张心倾诉，你快将之公布，将之宣告，往那张台签，那张纸中路。 换一换新天地，别

珍惜生命人面，君子在扑火吹不走暖烟，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的爱扑着我心里暖暖暖线，偏偏知道爱你 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欢迎收听969旅行者，我是泽林。如果以上帝的视角俯览约旦，你会发现这89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超过80%都是无植被覆盖的荒漠地带。到这里来可以寻找好莱坞的片场，可以深游古朝代。但说到玩水，恐怕很多人都难以想到除了死海之外的地方。小王子里说，沙漠之所以迷人，是因为某个地方藏着一口井。约旦就是这样一片迷人的大沙漠，而藏在这里的井可远不止死海这一口。来到约旦的沙漠，首先木吉布漂流是你不能错过的地方。进入木吉布就意味着你一脚踏进了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国家公园。巨大的红色岩石在提醒你这里是约旦，而隐藏在峡谷深处的清凉又与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让你产生一种奇妙的探索欲。顺着垂直的扶梯下降到谷底，一条2公里的溯溪路线就是今天徒步的任务。随着山涧变窄，水流也越来越急，有时为了爬上1米多高的巨石而继续前行，必须依靠你双手攀住铁链将自己往上引。但是你若完成了这一切，向下飘的过程却是充满了刺激。团结的水流拖着身体向下游去，快速地穿过岩壁和巨石，徒步2小时的路程只需10分钟就可回到原点。经历了这一切，怎一个爽字了得。如果木吉布漂流是勇者的游戏，那站到马英温泉下被50多度的热泉捶打上10几秒，则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该做的事。马英温泉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温泉瀑布，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泉水从落差10几米上的山间倾泻下来，落入到人工砌成的池子里。从古罗马的时期到今天，从约旦各个城市专门赶来泡温泉的人络绎不绝。面对满池冒着热气的泉水，你可千万别害怕， 热情的约旦人会边笑边向你泼水，勇敢点。如果你敢于挑战，可以学着像当地人一样到瀑布底去接受激流的吹打。漂流也试了，温泉也泡了，接下来登场的便是约旦的水世界王牌死海。说到死海，你的脑海里会不会立马浮现出中学教科书里那位悠闲地飘在海上看报纸的中年男人？那远远望去，死海就像一条双马尾鱼，在阳光下泛着光亮。海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正穿着花短裤，敷着黑泥面膜，平躺在水里悠闲地享受浮而不沉的奇妙体验。但要是跳进死海呢，你会发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热辣的阳光和高盐度的海水会将看似轻松的漂流变成痛苦的煎熬，许多人就在这个时候大叫着从海里匆匆走出，寻找淡水去洗去灼烧身体的海水。但即使泡海不成，这里还是有可去之处。长条形的死海东西距离最宽不过16公里，但南北长度则是将近90公里。东岸的海岸公路几乎紧贴死海的边缘修建，随着地势的起伏不平，完全可以沿着它来一场路上的巡礼。旅行的意义也许就是在千篇一律之中寻找突破，万里挑一的乐趣只留给敢于挑战的人。现在不启程更待何时呢？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水在转，水不转，那云在